更致命，我努力想结束这段迷失的感情，可我发现没有勇气和你说再见。难道注定爱上你最后伤的是自己？难道注定这一切将是唯一？你的心不属于我，为何和我在一起？是不是因为寂寞和空虚？如果我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，就算得到全世界也不开心。我想问一问你，能否爱我一次？遗憾我并不是你唯一。如果我失去这一切能换来你的真心，就算失去全世界也不伤心。我以为人一起心就会在一起，可怜我还一直为你